春风得意自鸣序，即将开始。 我嗰晚咁撲低喺個地度，唔係幾好嚇。嚟啊，乖乖乖，我睇下你哦。嗱，快啲同大家拜年啦！哦，你都有啊，我嚟幫你整嘅。快啲同大家拜年啦！嗱，你哋再同佢哋拜年啦！